学会黑暗中变得更坚强，没有其他偏方。原来自己转动才能够找到光，太阳一直都在那地方。黑夜那么漫长，是为了更渴望迎接青春的 北京时间12点整。